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六，农历8月12。 北京多云转小雨，25度到17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1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上海合作组织应该高举上海精神旗帜，构建更加紧密的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阿富汗问题联合峰会。习近平复信国际友人亲属。 习近平主席在视察驻陕西部队某基地时的重要讲话在全军部队引起热烈反响。 李克强在2021中国希腊文化和旅游年开幕式上发表致辞。 汪洋出席纪念孙福林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 赵乐际在内蒙古调研。 韩正出席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机构揭牌仪式，并在广东珠海调研。 韩正会见贺一诚。 神舟1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我国空间站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我国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稳步提升粮食产能。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0周年。 一起向未来，北京2022年冬奥会口号发布，向世界发出邀请。 中国代表一组国家在人权理事会做共同发言，对美国贩卖人口、强迫劳动问题表示关切。 美军承认在阿富汗空袭中炸死10名平民。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5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1次会议，并发表题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开启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新征程》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年来，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 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重要理论和实践探索。我们共促政治互信，开创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全新模式，共护安全稳定，坚决遏制毒品走私、网络犯罪、跨国有组织犯罪蔓延势头，共谋繁荣发展，推动区域务实合作向纵深发展。 共担国际道义，就弘扬多边主义和全人类共同价值发出响亮声音，就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表明公正立场。习近平强调，上海合作组织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应该高举上海精神旗帜，在国际关系民主化历史潮流中把握前进方向， 在人类共同发展宏大格局中推进自身发展，构建更加紧密的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提出5点建议。第一，走团结合作之路，要加强政策对话和沟通协调，尊重彼此合理关切， 及时化解合作中出现的问题，共同把稳上合组织发展方向。要坚定制度自信，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坚定支持各国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治理模式，绝不允许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地区 国家内政，把本国发展进步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要秉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弘扬科学精神，深入开展国际抗疫合作，推动疫苗公平合理分配，坚决抵制病毒溯源政治化， 中方迄今已向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将近12亿剂疫苗和原液，将加紧实现全年向世界提供20亿剂疫苗，深化同发展中国家抗疫合作，用好中方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赠的1亿美元，为人类彻底战胜疫情做出应有贡献。第二，走安危共担之路，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严厉打击东伊运等三股势力，深化禁毒、边防、大型活动安保合作，尽快完善本组织安全合作机制，加强各国主管部门维稳处突能力建设。各成员国应该加强协作，推动阿富汗局势平稳过渡，真正走上和平、稳定、发展的道路。第三，走开放融通之路， 要继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保障人员、货物、资金、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打造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现代农业合作增长点，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各国发展战略及欧亚经济联盟等区域合作倡议深入对接，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各国经济融合、发展联动、成果共享。 中方愿继续分享市场机遇，力争未来5年同本组织国家累计贸易额实现2.3万亿美元目标。中方将设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经贸学院，启动实施2期专项贷款，用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重点支持现代化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等项目。第四，走互学互鉴之路，要倡导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在科技、教育、文化、卫生、扶贫等领域打造更多接地气、聚人心项目。未来3年，中方将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提供1000名扶贫培训名额，建成10所鲁班工坊，在丝路一家亲行动框架内开展卫生健康、扶贫救助、文化教育等领域30个合作项目。中方将于明年举办本组织青年科技创新论坛，倡议成立本组织传统医药产业联盟，欢迎各方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共同呈现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第五，走公平正义之路，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 解决国际上的事情，不能从所谓实力地位出发，推行霸权、霸道、霸凌，应该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遵循，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打着所谓规则旗号破坏国际秩序、制造对抗和分裂的行径，要恪守互利共赢的合作观，营造包容普惠的发展前景。 习近平指出，相信不断壮大的上合大家庭将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共同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习近平最后说， 让我们高举上海精神旗帜，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沿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间正道，开启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新征程。 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主持会议，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等成员国领导人，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诺罗夫、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执委会主任吉约索夫等常设机构负责人，以及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伊朗总统莱西等观察员国领导人和主席国客人土库曼斯坦总统比尔德穆哈梅多夫与会。 俄罗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与会领导人全面回顾并积极评价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年来在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领域取得巨大成就，表示将继续基于上海精神，相互尊重、相互支持，构建平等互利伙伴关系，维护共同利益，合作应对新形势、新挑战，促进上海合作组织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促进地区普遍安全与共同繁荣，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各方表示应加强团结合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加强疫苗合作，反对将病毒溯源政治化，深化经贸、能源、创新、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环保等领域合作，坚持以人为本，加强人文交流，实现可持续发展，更好造福地区国家人民，支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反对以民主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支持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进一步加强反恐合作，合力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支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各方表示反对将体育运动政治化，支持中国成功主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各方高度关注阿富汗局势，支持阿富汗消除恐怖主义威胁，实现和平与重建。上海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积极作用。会议启动接收伊朗为成员国的程序，吸收沙特阿拉伯、埃及、卡塔尔为新的对话伙伴。会议决定由乌兹别克斯坦接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成员国领导人签署上海合作组织20周年杜尚别宣言，并批准一系列决议。会议还发表有关科技创新、粮食安全等领域合作的声明。丁薛祥、杨洁篪、何立峰等参加会议。王毅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在塔吉克斯坦现场与会。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阿富汗问题联合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近期阿富汗局势发生根本性变化，对国际形势、地区格局和安全稳定产生重要影响。目前，阿富汗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尽快恢复正常秩序，实现局势软着陆，是全体阿富汗人民的紧急要务。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也需要密切关注。上海合作组织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都是阿富汗近邻，大家是命运共同体，也是安全共同体。关键时刻应该共同发挥作用，共同维护比金子还珍贵的和平稳定。习近平强调，一国的事情由本国人民做主，国际上的事情由大家商量着办。我们要在尊重阿富汗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前提下，协助贯彻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基本原则，让阿富汗各族人民自主掌握国家前途命运。上海合作组织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要发挥好两组织成员国独特优势和各自影响，坚持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大方向，推动阿富汗止乱回稳，走上和平重建道路，最终实现本地区普遍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持久安全。习近平提出3点意见建议。第一，推动阿富汗局势尽快平稳过渡，支持阿富汗国内各方通过对话协商早日达成包容性政治安排。要继续关注阿富汗境内恐怖组织动向，敦促阿富汗有关方面开展坚决打击，采用标本兼治方法予以彻底根除，防止据守阿富汗的恐怖势力为祸四方。第二，同阿富汗开展接触对话，从理性务实角度出发，同阿富汗各方展开互动，引导推动阿富汗新的政权架构更加开放包容，奉行温和稳健的内外政策，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邻国友好相处。 第三，帮助阿富汗人民渡过难关，要及时向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和抗疫支持，帮助阿富汗人民纾忧解困。中方已宣布尽快发运一批紧急援助物资，并将持续提供更多力所能及的帮助。作为阿富汗困难局面的始作俑者，某些国家更应该吸取既往教训，对阿富汗未来发展承担应尽责任。习近平最后强调，中方愿同各方加强沟通协调，携手努力，支持阿富汗人民走向光明未来，维护本地区持久和平和安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主持峰会，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伊朗总统莱西与会，俄罗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以视频方式出席峰会，丁薛祥、杨洁篪、何立峰等参加峰会。王毅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在塔吉克斯坦现场与会。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复信斯诺、马海德、艾黎、爱泼斯坦等国际友人的亲属，向那些曾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并肩战斗，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做出宝贵贡献的国际友人致以深切缅怀。习近平在信中指出，20世纪上半叶，斯诺、马海德、白求恩、柯蒂华、艾黎、爱泼斯坦等一大批国际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并肩战斗。我们始终铭记他们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做出的宝贵贡献和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真挚友谊。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不负时代召唤，不负人民期待，不负国际友人信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领导中国人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不断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你们亲人当年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习近平指出，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希望你们以亲人为榜样，为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近日，斯诺、马海德、艾黎、爱泼斯坦、米勒、科鲁克、郑绿城、李沙、傅莱、魏露诗、叶华、陈碧帝等国际友人的16位亲属联名致信习近平主席，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表示惜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6周年之际，共同缅怀抗战先烈，为其亲人们当年选择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结伴同行感到骄傲和自豪，并表示愿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指引下，传承和发扬新时代国际主义精神，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支持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做出新贡献。 连日来，全军部队深入学习习近平主席在视察陕西部队某基地时的重要讲话，官兵们坚定表示，一定贯彻落实习主席指示要求，聚焦备战打仗，加快创新发展，全面提升履行使命任务能力，为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再立新功。总台央广记者综合报道。 习主席在驻陕西部队某基地发表的重要讲话，让基地全体科技人员备受鼓舞，也深感责任重大。基地高级工程师袁勇作为学科带头人，正带领团队围绕国家太空系统运行管理等课题展开攻关。 航天领域发展日新月异，只有把科研创新的目标定位在关键领域率先突破，才能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转变。我们必须将主席嘱托融入具体岗位中，落实到科研攻关全过程。 空军工程大学航空工程学院政治委员李宏伟作为驻陕西部队官兵代表，受到了习主席亲切接见。仪式结束后，他认真学习习主席重要讲话，更加深切感受到加快创新发展对于部队战斗力生成的重要作用。 军队院校作为战斗力生成的源头，一定要把科技创新摆在重要位置。 我们要继续带领官兵立足战训一线，开展教学科研工作，加强前瞻性、探索性技术研究，还要拓宽人才培养渠道，引导全院官兵更加自觉肩负起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强军重任。 习主席在讲话中强调，要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为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做出更大贡献。正在大漠深处演训的火箭军某部官兵学习讲话精神备受鼓舞，大家纷纷表示要将学习讲话精神焕发出的政治热情转化为练兵备战的不竭动力。发射营营长吕天鹏： 学习了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感觉很提气，也很受鼓舞。火箭军部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更是战略制衡的底牌王牌。作为火箭军，面对手中科技和技术含量都很高的高精端武器装备，我们一定要在理论学习上下苦功夫，在实装操作上下实功夫，熟练掌握手中的武器装备，发挥战略威慑的作用。 西部战区陆军某特战旅正在海拔4300多米的高原驻训，旅党委围绕习主席重要讲话中关于基层建设的指示精神展开热烈讨论。特战旅副旅长郭自立表示，部队将紧盯一线官兵需求，加大面向基层的工作力度。 习主席在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要坚持不懈抓基层打基础，满腔热忱为官兵排忧解难，把干事创业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结合我旅在高原高环驻训实际，我们旅党委广泛收集了官兵现实矛盾困难，积极协调解决，确保官兵能凝心聚力投入各项任务之中。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6号以视频形式出席2021中国希腊文化和旅游年开幕式并致辞。李克强表示，悠久的历史赋予中西两国灿若星河的文化积淀，也为双方加强人文交流、增进人民友谊提供了丰沃土壤。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希腊进行成功的国事访问，有力推动了两国关系发展，中西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明年将迎来两国建交50周年，相信中西文旅年将成为中西增进相互了解、深化传统友谊、推动务实合作的新亮点。李克强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深刻演变，各类挑战需要应对，各种难题亟待破解，中国和希腊应肩负起推动人类历史发展和文明进步的责任，携手努力，让两国的古老智慧之美、民心相亲之美、文明交融之美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发表视频致辞。 本台消息，纪念孙福龄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座谈会，并在会前会见了孙福龄同志亲属。孙福龄同志是中国民族工商业者的优秀代表，曾任第89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常务副主席、名誉副主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尤权在座谈会上缅怀了孙福龄同志的光辉一生，强调要学习他立场坚定、追求进步、心怀祖国、热爱人民、心系工商、经世济民、求真务实、敬业奉献的品格和胸怀，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继续奋斗。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主持座谈会，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出席座谈会。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15号到17号到内蒙古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忠诚履职尽责、实事求是、守正创新，持续推进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呼和温都尔嘎查牧民家中和党群活动中心，详细询问牧民草场、养殖、看病、养老、取暖等情况，了解党务、村务公开、惠农惠牧政策落实情况，听取基层干部群众意见建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监督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发挥农牧民主体作用，共同建设美丽乡村。 监督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促进各族干部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心聚力奋进新时代新征程，持续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坚持从实际出发，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解决什么问题。在呼和浩特市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家能源集团宝日希勒能源有限公司露天煤矿，赵乐际与企业干部职工亲切交流，了解企业党风廉政建设情况，要求纪检监察机关加强监督，推动企业自觉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资源开发与环境治理并重，切实把高质量发展要求落到实处，持续整治煤炭资源等领域腐败，深化以案促改，提高治理水平。赵乐际还到自治区纪委监委机关看望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纪检监察工作要坚持守正创新，一以贯之学懂弄通坐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牢把握党章宪法赋予的职责定位，继承弘扬党的百年管党治党自我革命宝贵经验，同时要适应新时代新形势新要求，与时俱进探索创新，不断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促进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推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坚定不移惩治金融、国企、政法、粮食购销等领域腐败问题，受贿行贿一起查，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叮嘱中秋、国庆等重要节点持续纠治四风。要坚持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贯彻党的政策策略，精准运用四种形态，认真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切实做到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努力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 本台消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机构揭牌仪式昨天上午在广东珠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组长韩正出席揭牌仪式并讲话。韩正指出，建设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亲临横琴考察，为横琴改革发展把舵定向。党中央、国务院亲切关怀横琴发展，在粤澳两地和有关方面共同努力下，横琴从一个边陲海岛变成开发热岛、开放前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绩。韩正强调，今天的揭牌仪式是合作区的历史性时刻，合作区建设从此进入了一个全面实施、加快推进的新阶段。希望合作区牢记初心，大力发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新产业，为澳门长远发展注入新动力，注重民生优先，努力为澳门居民在合作区学习、就业、创业、生活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坚持开放包容，积极探索两地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着力构建与澳门一体化、高水平开放的新体系，加强互利合作，不断健全粤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体制，更好谋划新发展，展现新气象。李希、何厚华、夏宝龙出席揭牌仪式，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成员以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揭牌仪式。揭牌仪式前，韩正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团队主要成员合影。揭牌仪式结束后，韩正来到横琴澳门新街坊项目考察。澳门新街坊项目是珠海和澳门在横琴合作建设的集居住、教育、医疗、社区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民生项目，由澳门企业负责在横琴投资建设。韩正仔细询问项目建设进展，了解项目住宅、交通配套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和运营情况。他指出，要以民生为本，创新社会治理和服务模式，创建生态宜居、服务完善、出行便利的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家园，为澳门居民提供舒适居住空间，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